第六次亚太地区法律工作者会议最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，全体与会者完全支持了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，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加德满都宣言。